停住了从前，停不住时间。离别后秋天赶走夏天，看着雨点冷冷地坠落路面，给跌碎的心愿。首次约会的餐厅一歇业，被遗弃在真空的世界。终于相爱已比分开遥远，那面玻璃像潮湿的脸。原谅我没有说最爱你的是我，欲取欲求又把温柔当负荷。原谅我没有说我给你的并不多，有过却没有把握。雨停了，接近透明的蓝天，像从来没有那么相爱已比分开遥远，终于再见变成了谎言。原谅我没有说最爱你的是我，欲取欲求又把温柔当负荷。原谅我没有说我给你的并拥有过却没有把握，用倔强来包裹脆弱，用自由来等痛不寂寞。我难过才晓得你说的不难过，是强行放手强行挣脱。我没有说最爱你的是我，欲取欲求又把温柔当负荷。原谅我没有说我给你的并不多，拥有过以为没什么。首次约会的餐厅一歇业，被遗弃在真空的世界。终于相爱已比分开遥远，那面玻璃像潮